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，汉纪二，太祖高皇帝上之下。三年冬十月，韩信、张耳以兵数万东击赵，赵王及成安军陈馀闻之，聚兵井陉口，号20万。广武军李左车率成安军曰：“韩信、张耳乘胜而去国远斗，其风不可当。臣闻千里溃粮，事有饥色，侨苏后窜，师不速保。今井陉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。愿足下假臣骑兵30000人，从涧路崛起辎重。足下深沟高垒，勿与战，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也无所掠，不至十日，而两将之头可置于麾下，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。”成安军常自称义兵，不用诈谋奇计，曰：“韩信兵少而疲，如此避而不击，则诸侯为无妾而轻来伐我矣。”韩信使人见事，知其不用广武军策，则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，未至井陉口30里，止射。夜半传发，选轻骑2000人，人持一赤帜，从涧道碧山而望赵军，戒曰：“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急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赤帜。”令其皮将传参曰：“今日破赵会时。”诸将皆默信。杨应曰：“诺。”信曰：“赵以先据遍地为壁，且彼未见无大将旗鼓，未肯击前行，恐无至足险而还也。”乃使10000人先行，出背水阵。赵军望见而大笑。平旦，信见大将旗鼓，鼓行出井陉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2久。于是信与张耳扬弃鼓旗，走水上军，水上军开入之，复急战，赵果空壁征汉旗鼓，逐信耳，信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骑兵2000骑，共号赵空壁逐利，则驰入赵壁，皆拔赵旗，立汉赤帜2000。赵军已不能得信等，欲还归壁，壁皆汉赤帜，见而大惊，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，兵遂乱，遁走。赵将虽斩之，不能进也。于是汉兵夹击，大破赵军，斩成安军池水上，擒赵王歇。诸将笑首虏必贺，因问信曰：“兵法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泽，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，曰破赵会时，臣等不服，然竟已胜，此何数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兵法，故诸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，且信非得速辅巡视大夫也，此所谓驱世人而战之，其事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，今与之生地皆走，宁尚可得而用之乎？”诸将皆服，曰：“善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信慕生得广武军者与千金，有复至麾下者， 信解其父，东向坐，失视之，问曰：仆欲北伐燕，东伐齐，何弱而有功？广武君辞谢曰：臣败亡之虏，何足以全大事乎？信曰：仆闻之，百里奚居于而于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于于于而至于秦也，用与不用，听与不听也。常令成安君听足下计，若信者亦以为秦矣，以不用足下，故信得失耳。今仆违心归计，愿足下勿辞。广武君曰：今将军涉西河，鲁魏王，秦下月，东下景行，不中招而破赵20万众，诸成安军名闻海内，威震天下，农夫莫不辍耕事累，余衣干食，轻而以待命者，此将军之所长也。然而重劳足疲，其实难用。今将军欲举疲弊之兵，顿之燕坚城之下，欲战不得，攻之不拔，情见势屈，旷日持久，粮食单竭，燕既不服，其必聚境以自强。燕其相持而不下，则刘向之权未有所分也，此将军所短也。善用兵者，不以短击长，而以长击短。韩信曰：然则何由？广武军对曰：方今为将军计，莫如暗甲修兵，镇抚兆民，百里之内牛酒日至，以享士大夫。北守燕路，而后遣便士奉咫尺之书，曝其所长于燕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已从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亦不知为其计矣。如是，则天下事皆可图也。兵固有先生而后食者，此之谓也。韩信曰：善。从其策，发使使燕，燕从风而靡，遣使报汉，且请以张耳望赵，汉王许之。楚硕使骑兵渡河击赵，张耳韩信往来救赵，因行定赵城邑，发兵抑汉。贾诩会日有食之。11月癸卯会，日有食之。随河至九江，九江太宰主之，3日不得见。随河说太宰曰：王之不见河，必以楚为强，汉为弱也。此臣之所以为使，使河得见，言之而是大王所欲闻也。言之而非，使河等20人伏辅至九江市，足以明王背汉而欲楚也。太宰乃言之王。王见之，随和曰：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，切怪大王与楚何亲也。九江王曰：寡人北向而臣视之。随和曰：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，北向而臣视之者，必以楚为强，可以托国也。项王伐齐，身负板柱，为士卒先。大王宜悉九江之众，身自将之，为楚前锋。今乃发4000人以助楚，伏北面而臣视人者，故若是乎？汉王入彭城，项王未出齐也。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，日夜会战彭城下。大王乃抚1000人之众，无1人渡淮者，垂拱而观其孰胜。 夫托国于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大王提空明以相楚，而欲后自托，臣妾为大王不取也。然而大王不备楚者，以汉为弱也。夫楚兵虽强，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，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弟也。汉王收诸侯，还守城高荥阳，下蜀汉之粟，深沟壁垒，分族守教城塞。楚人深入敌国八九百里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，汉坚守而不动，楚进则不得攻，退则不能解。故曰：楚兵不足是也。使楚胜汉，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。夫楚之强，是足以治天下之兵耳。故楚不如汉，其势亦见也。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，臣妾为大王获之。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，大王发兵而备楚，项王必留，留数月，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。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，汉王必列地而封大王，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。九江王曰：请奉命。因许叛楚遇汉，未敢谢也。楚使者在九江设转舍，方急则不发兵，随和直入，作楚使者上曰：九江王已归汉，楚何以得发兵？不愕然。楚使者起，和因说不曰：事已够，可遂杀楚使者，无使归，而即走汉并立。不曰：如使者教。于是杀楚使者，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相生龙驹攻九江，数月，龙驹破九江军。不欲引兵走汉，恐楚兵杀之，乃践行与和俱归汉。十二月，九江王至汉，汉王方据床洗足，召部入见，部大怒，悔来欲自杀。即出旧舍，仗欲饮食从官，皆如汉王居。部又大喜过望，于是乃使人入九江。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，尽杀布妻子。布使者颇得故人姓臣，将众数千人归汉。汉亦九江王兵，与据屯城高。楚朔侵夺汉甬道，汉军伐食。汉王与利益姬谋挠楚权。一姬曰：昔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；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失德弃义，侵伐诸侯，灭其社稷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，此其君臣百姓，必皆待陛下之德，莫不向封慕义，愿为臣妾。德义已行，陛下南向称霸，楚必敛刃而朝。汉王曰：善。促刻印，心生因行配之矣。义姬未行，张良从外来也。汉王方食，曰：子房前刻有为我计挠楚权者，俱以立声与告良，曰：何如？良曰：谁为陛下画此计者？陛下是去矣。汉王曰：何哉？对曰：臣请借钱助，为大王筹之。昔汤武封桀纣之后者，夺能治其死生之命也。今陛下能治项籍之死命乎？其不可依也。 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驴是箕子之裘，封比干之牧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二也。发巨桥之粟，散露台之钱，以赐贫穷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三也。因是以璧掩革为宣，道在干戈，使天下不复用兵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四也。修马华山之阳，是以无为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无也。放牛桃林之阴，以示不复枢机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也。天下游士离其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往咫尺之地，今复立六国之后，天下游士各归是其主，从其亲戚，反其故旧坟墓，陛下谁与取天下乎？其不可欺也。且夫楚为无强，六国利者复挠而从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其不可八也。诚用客之谋，陛下是去矣。汉王辍食，吐哺，骂曰：庶如击败而攻事，令促萧印。荀悦论曰：夫力测决胜之术，其要有三，一曰行，二曰势，三曰情。行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术也，势者言其临时之宜，进退之机也，情者言其心智可否之时也。故策同势等而攻书者，三术不同也。初，张耳陈于水陈涉以复六国，自谓数党，立生易税汉王。所以税者同而得失易者，陈涉之起，天下皆欲亡秦，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，今天下未必欲亡项也。故立六国，于陈涉所谓多己之党而易秦之敌也，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地也。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于人，行虚会而获实福也。立六国于汉王，所谓割己之有而以资敌，设虚名而受实获也。此同事而异行者也。即宋义代秦赵之弊，与昔卞庄刺虎同说者也。失之战国之时，邻国相攻，无临时之急，则可也。战国之利，其日久矣，一战胜败，未必以存亡也。其势非能及于亡敌国也。进成利，退自保，故累利待时，成敌之弊，其势然也。今楚赵所起，其与秦势不并立，安危之际，呼吸成变，进则定功，退则受祸，此同事而异事者也。伐赵之意，韩信郡于池水之上，而赵不能败。彭城之难，汉王战于睢水之上，士卒皆复入睢水，而楚兵大胜。何则？赵兵出国迎战，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怀内顾之心，无出死之计。韩信军孤在水上，士卒必死，无有二心，此信之所以胜也。汉王深入敌国，置酒高会，士卒抑郁，战心不顾，除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，士卒皆有奋击之气，就败父王之急，以决一旦之命，此汉之所以败也。且韩信选精兵以守，而赵以内顾之势攻之，项羽选精兵以攻，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， 此同事而异情者也。故曰，权不可预设，变不可先图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设策之机也。汉王谓陈平曰，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陈平曰，项王骨梗之臣，亚父钟离莫，龙居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捐数万金，行反间，见其君臣，以疑其心。项王为人亦忌信谗，必内相诛。汉因举兵而攻之，破楚必矣。汉王曰，善，乃出黄金四万金与平，自所为，不问其出入。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，宣言诸将钟离莫等为项王将，功多矣，然而终不得列地而亡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而分望其地。项羽果亦不信钟离莫等。夏四月，楚为汉王于荥阳，即汉王请和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。亚父劝与急攻荥阳，汉王患之。项羽使使至汉，陈平使为太牢具，举进见楚使及杨经曰，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，复持去，更以恶草具进楚使。楚使归，具以报项王。项王果大疑亚父，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，项王不信，不肯听。亚父闻项王疑之，乃怒曰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。未至彭城，居发背而死。五月，将军季信言于汉王曰，是极矣，臣请狂楚，王可以见出。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2000余人，楚因四面击之。季信乃乘王车黄屋左道曰，时尽，汉王降，楚皆呼万岁，之城东关。已故汉王得于数十骑出西门遁去，令韩王信与周科、魏豹匆攻守荥阳。与见季信，问汉王安在，曰：“已出去矣。”与烧杀信。周科匆攻相谓曰：“反国之王难于守城，因杀魏豹。”汉王出荥阳，至城高，入关，收兵，欲赴东。袁生说汉王曰：“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，汉常困，愿君王出武关，项王必引兵南走，王身必勿战，令荥阳城高间且得休息，使韩信等得安基河北赵地。连燕齐，君王乃复走荥阳，如此则楚所备者多，力分，汉得休息，复与之战，破之必矣。”汉王从其计，出军渊涉间，与秦部行收兵。宇文汉王在渊，国引兵南，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汉王之败彭城，解而息也。彭越皆王其所下城，独将其兵北居河上，常往来魏汉游兵击楚，绝其后粮。是月，彭越渡睢，与相生薛公战下邳，破，杀薛公。与乃使中公守城高，而自东击彭越。汉王引兵北，击破中宫，复郡成高。六月， 予以破走彭越，文汉复郡成皋，乃引兵西拔荥阳城，升得周科。与魏科，魏我将以功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。周科骂曰：“若不促降汉，今为虏矣，若非汉王敌也。”与烹周科并杀聪公而虏韩王信，遂为成皋。汉王逃，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，北渡河，宿小修武撰设。臣自称汉使，驰入赵壁。张耳韩信未起，及其卧内，夺其印符，以徽召诸将，亦至之。信而起，乃知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既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巡行，备守赵地，拜韩信为相国，收赵兵未发者击其。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。楚遂拔成皋，欲西，汉使兵拒之拱，令其不得西。秋七月，有星备于大角。临江王敖薨，子未嗣。汉王得韩信军，复大振。八月，引兵临河，南向，郡小修武，与复于楚战。郎中郑中睡指汉王，使高垒深堑勿与战。汉王听其计，使将军刘甲、卢绾将卒20000人，计数百，渡白马津入楚地。左彭越烧楚积聚，以破其业，无以己项王军食而已。楚兵击刘甲，甲则坚壁不肯与战，而与彭越相保。彭越攻逊梁地，下睢阳、外黄等17城。九月，项王谓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成皋。”即汉王欲挑战，甚勿与战，勿令得东而已。我15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于引兵东行，击陈留、外黄、睢阳等城，皆下之。汉王欲捐成皋以东，屯巩洛以拒楚。厉声曰：“臣闻指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。王者以民为天，而民以食为天。夫敖仓，天下转输久矣。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乃引而东，令折卒分守成皋，此乃天所以滋汉也。方今楚一取而汉反却，自夺其变，臣妾以为过矣。且两雄不俱立，楚汉久相持不绝，海内摇荡，农夫侍垒，宫女下机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愿足下即复进兵，收取荥阳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渡太行之道，据飞狐之口，收白马之津，以示诸侯行至之事，则天下之所归矣。”王从之，乃复谋取敖仓。一击又说王曰：“方今燕赵已定，为齐魏下，诸田宗强，赴海带，组合己，南进于楚，人多变诈，足下虽遣数万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，使为汉而称东藩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乃使厉声说齐王曰：“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天下何所归？”厉声曰：“归汉。”曰：“先生何以言之？” 曰：“汉王先入咸阳，项王复约望之汉中，项王侵杀异地，汉王闻之，其蜀汉之兵击三秦，出关而则异地之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，降城即以侯其将，得路即以分其势，与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。项王有背约之名，杀异地之父，于人之功无所计，于人之罪无所望，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项氏莫得用事，天下叛之，贤才怨之，而莫为之用，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发蜀汉，定三秦，涉西河，破北魏，出井陉，诛成安军，此非人之力也，天之福也。今以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守白马之津，渡太行之坂，据飞狐之口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。王即先下汉王，其国可得而保也，不然威王可立而待也。先是其闻韩信且东兵，使华无伤、田解将重兵屯立下，郡以拒汉。即那厉声之言，前使与汉平，乃罢立下守战备，与厉声日纵酒为乐。韩信引兵东，未渡平原，闻厉一击已睡下齐，欲止，便是蒯彻睡信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而汉独发箭矢下齐，宁有诏指将军乎？何以得无形也？且厉声一试，服侍钓三寸之蛇，下齐七十余城。将军以数万众，岁余乃下诏五十余城，为将数岁，反不如一数儒之功乎？”于是信然之，遂渡河。四年冬十月，信袭破其立下军，遂至临淄。齐王以厉声为麦己，乃烹之，引兵东走高密，使使之楚请救。田横走鄱阳，首相田光走城阳，将军田忌郡于胶东。楚大司马厩守成皋，汉朔挑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。数日，厩怒，渡兵泗水，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金玉货物。厩及司马欣皆自井泗水上，汉王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郡广武，就敖仓时。项羽下梁地十余城，闻城高破，乃引兵还。汉军方为钟离莫于荥阳东，闻羽至，尽走险阻。羽亦郡广武，与汉相守数月，楚军食少，项王患之，乃为阻至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及下，吾烹太公。”汉王曰：“吾与羽据北面，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。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尔翁，幸分我一杯羹。”项王怒，欲杀之。项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之亦祸耳。”项王从之。项王谓汉王曰：“天下汹汹数岁者，徒以吾二人耳，愿与汉王挑战，决雌雄，吾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。” 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项王三令壮士出挑战，汉有善骑射者楼烦，则射杀之。项王大怒，乃自披甲持戟挑战。楼烦欲射之，项王嗔目斥之，楼烦目不敢视，手不敢发，遂走还入壁，不敢复出。汉王使人见问之，乃项王也。汉王大惊，于是项王乃及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，与欲与汉王独身挑战。汉王属语曰：“与父曰，望我与蜀汉，罪一；绞杀卿子冠军，罪二；旧诏不还报，而擅劫诸侯兵入关，罪三；烧秦宫室，掘始皇帝冢，收私其财，罪四；杀秦降王子婴，罪五；诈坑秦子弟心安200,000，罪六；望诸将善地而喜逐故王，罪七；出逐异地彭城，自都之；夺韩王地，并望梁楚，多自语，罪八；使人因杀异地江南，罪九；为政不平，主曰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罪十也。吾以一兵从诸侯诛残贼，使行于罪人积功，何苦乃与公挑战？与大怒，伏弩射中汉王。汉王伤胸，乃门卒曰：“鲁仲无止。”汉王病疮卧，张良强请汉王起行烙军以安士卒，无令楚成胜。汉王出行军极甚，因驰入城高。韩信已定临淄，遂东追齐王。项王使龙驹将兵号200,000以救齐，与齐王合军高密。客获说龙驹曰：“汉兵远斗穷战，其锋不可当，齐楚自居其地，兵易败散，不如深闭，令齐王使其信臣招索王成。王成闻王在，楚来救，必反汉。汉兵2,000里客居齐地，齐城皆反之，其势无所得时，可无战而降也。”龙驹曰：“吾平生知韩信为人亦愚耳，既食于嫖母，吾资身之策，受辱于胯下，无坚人之勇，不足畏也。且夫救齐，不战而降之，无何功；今战而胜之，齐之半可得也。”11月，齐楚与汉加渭水而阵，韩信夜令人围10,000余囊，满城杀，拥水上流，引军半渡击龙驹，扬不胜，还走。龙驹果喜曰：“故知信妾也。”遂追信。信使人掘拥囊，水大至，龙驹军太半不得渡，即击杀龙驹，水东军散走，齐王广亡去。信遂追北至城阳，虏齐王广。汉将灌婴追得齐首相田光，进至鄱阳。田横闻齐王死，自立为齐王，还击婴。婴败横军于营下，田横亡走梁，归彭越。婴进击齐将田西于千胜，曹参击田忌于胶东，皆杀之，尽定齐地，立张耳为赵王。汉王即欲西入关，至溧阳，萧固塞王心头溧阳市，留4日，复如军郡广武。韩信使人言汉王曰：“ 其伪诈多变，反复之国也。南边楚，请为假王以镇之。汉王发书，大怒，骂曰：吾困于此，旦暮望若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。张良、陈平聂汉王卒，因父而语曰：汉方不立，宁能尽信之自忘乎？不如因而立之，善欲使自为首，不然便生。汉王亦悟，因父骂曰：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？春二月，遣张良、操印立韩信为齐王，征其兵击楚。项王闻龙驹死，大惧，使盱眙人伍奢往说齐王信曰：天下共苦秦久矣，相与戮力击秦，秦已破，济公割地分土而望之，以修士卒。今汉王复兴兵而东，侵人之分，夺人之地，已破三秦，引兵出关，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，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，其不知燕族如是甚也。且汉王不可避，身居项王掌握中硕矣，项王怜而活之，然得脱则被约，复击项王，其不可亲信如此。今足下虽自以汉王为后交，谓之尽力用兵，必终为所擒矣。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，以项王尚存也。当今二王之势全在足下，足下右头则汉王胜，左头则项王胜。项王今日亡，则赐取足下。足下与项王有故，何不反汉与楚联合，三分天下望之？仅是此时而自避于汉以击楚，且为智者，故若此乎？韩信谢曰：臣是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职己，言不听，话不用，故背楚而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与我数万众，解衣役我，推食赐我，言听计用，故吾得以至于此。夫人深亲信我，我备之不降，虽死不义，幸未信，谢项王。伍奢已去，蒯彻知天下全在信，乃以项人之术说信曰：仆项君之面不过封侯，又危不安，项君之辈贵乃不可言。韩信曰：何谓也？蒯彻曰：天下初发难也，忧在亡秦而已，今楚汉纷争，使天下之人肝胆涂地，父子破骸骨于中野，不可生数。楚人走彭城，转斗逐北，成立席卷，威震天下。然兵困于荆索之间，破西山而不能进者，三年于此矣。汉王将十万之众，据巩洛，阻山河之险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。百姓疲极愿望，无所归矣。以臣料之，其事非天下之贤圣，故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良主之命悬于足下，足下为汉则汉胜，与楚则楚胜，诚能听臣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鼎足而居，其事莫敢先动。 辅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之众，据强齐从赵燕，出空虚之地而至其后，因民之欲，西向为百姓请命，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。孰敢不听？割大若强以立诸侯，诸侯以立，天下弗听，而归得于齐。按齐之故，有交祀之地，深拱揖让，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。盖闻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愿足下熟虑之。韩信曰：汉王欲我甚厚，吾岂可向立而背义乎？蒯生曰：使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，相与为文景之交，后征张眼陈泽之事，常山王杀成安君池水之南，投足一处，此二人相与，天下至欢也。然而足相擒者何也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。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，必不能顾于二君之相与也。而是多大于张眼陈泽者，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物矣。大夫种存王悦罢勾践，立功成名而身死亡，野兽尽而猎狗烹，夫以交友言之，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；以忠信言之，则不过大夫种之于勾践也。此二者足以观矣，愿足下深虑之。且臣闻勇略镇主者深威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今足下待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。足下欲持事安归乎？韩信谢曰：先生且休矣，吾将念之。后数日，蒯彻复说曰：夫听者事之后也，记者事之基也。听过记失而能久安者贤矣，故智者觉之断也，疑者事之害也。审毫厘之小计，疑天下之大数，至诚知之，觉弗敢行者百世之祸也。夫功者难成而易败，实者难得而易失也。时乎时不再来。韩信犹豫，不忍背汉，又自以为功多，汉终不夺我齐，遂谢蒯彻。因去，杨狂为乌。秋七月，立秦部为淮南王。八月，北漠燕人来至萧纪助汉，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，立为衣衾冠冕，转送其家，四方归心焉。是岁，以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，昌科从弟也。项羽自知少助时进，韩信又进兵击楚，与患之。汉遣侯公说于请太公，于乃与汉曰：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，以东为楚。九月，楚归太公吕后，引兵解而东归。汉王欲西归，张良陈平说曰：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疲食尽，此天王之时也。今是伏击，此所谓养虎自宜患也。汉王从之。